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咧翻到嚟啊！今個禮拜嘅豪豪雙雙咁樣咧，呢個禮拜咧就話我所看過嘅奇妙嘅天象啦。咁但係即係正如我嘅作風啊，真係其實要改一下嘅。原來頭先講來講去咧，我哋都係遊緊花園啫。咁當然咧，其實即係我大膽講句啊，其實我啲遊花園咧，其實都好有娛樂性、知識性嘅，係嘛？但其實都未入正題啊。我嗰時咧三五七個鐘頭入到正題已經算好彩㗎啦，大家都知㗎啦嚇，即係聽我講嘢咁耐。咁但係你唔使驚㗎，我講十個鐘頭咧，到頭嚟我都會翻去主題嘅，呢個就係我嘅風格啦，係嘛？好啦，咁啊嗱，咁都要講啦。如果唔係咧，跟住落嚟嗰啲時間都唔夠講啊。我講流星雨先啦嚇，流星其實呢，上次我講咗一個看星圖的笑話啦，大家知啦吓。咁但呢，其實流星都係一個笑話嚟嘅，因為當時我住嘅地方呢吓，即係做仔嘅時期啦，即係未結婚未搬出嚟啦，咁我個窗口係望向北邊嘅，係睇到北斗七星嘅。北極星呢就若隱若現，因為嗰度有個山仔，其實佢又好接近個山頂嘅山頭呢，咁稍為天色唔好呢就北極星難睇。但係北斗七星呢，其實即係北極星就係屬於小紅座嘛，北斗七星就屬於大紅座，就係個阿媽嚟嘅，就兩母子嚟嘅。咁呢個阿媽咧就一路環繞住呢個仔嘅，即係如果你一晚唔瞓覺睇咧，但係香港睇唔曬，因為咧有部分佢就會落咗地平線以下啦。但係如果你喺倫敦睇咧，你一晚唔瞓覺而又好天咧，你可以睇到成個北斗七星咧，突氹氹轉環繞嗰個小紅座一周嘅。咁但係我望向嘅時期，成日睇北斗七星啦，係嘛咁啊，好開心啊！有一晚突然間見到，哇，有粒星，哇，一瞬即逝，因為劃空而過。哇，好興奮啊！點解會咁嘅咧？咁咁，但嗰時我已經咧又開始有習慣，就打電話去天文台問嘢嘅啦。我講下俾大家聽，大家 細個已經搞 成，係啊，即係小學六年班啊，我都講過話，我寫信去攞星圖啊嘛。後嚟佢真係個個月寄俾我啊嘛，寄咗差唔多兩年㗎，我啲星圖仲喺度㗎，係嘛？ 咁你又入翻天文台做嘢咪？ 係啊，咁啊，咁啊要叉開一樣啦，冇辦法，一定要再遊花園啊！唔係我唔記得咗，你知唔知咧？世事啲嘢好得意嘅，我入咗天文台。我是1980年是八月尾入天文台，九月呢 寫你的信。 我竟然不記得這件事。我竟然呢是做了差不多接近十年那麼滯。我才醒起是為什麼我那麼笨不去那些檔案處，因為那些信已經很久了，不是那些 file 啊。那你知道呢，你的 file 累積得很快的嘛。那你一到上下呢，他那些即過了期的 file 呢即已經 close file 那些呢，他就會即係搬去一間屋仔嘅，咁你知道天文台嘅山頭就都好多地方嘅，咁有啲屋仔就有成間屋係專係裝呢啲舊檔案。我竟然入咗去之後咧，差唔多成十年我先醒起啊！你話真係真係要打自己啊？咦？點解我咁笨嘅咧？嚇！我而家入咗嚟天文台做，點解我唔去抄翻嗰啲咁樣嘅陳年舊檔案，睇下我當年寫嚟嗰封信咧咁？咁於是咧，我就真係去抄咯喎！嗰陣時，我問咗啲同事啦，咁啲同事都冇所謂啦，冇。但其實咧，你知道英國咧，即係嗰陣時都係殖民地啊。其實英國咧就係、是、有一定嘅即係文官制度好完善啊，你知啦。其實都係抄我哋中國嘅啫嚇，唐朝啊、漢朝、唐朝噶啦，係嘛？咁啊，宋朝啊咁啊，馬可波羅翻去話曬俾佢聽，咁於是佢就抄我哋咁樣啦。咁但其實英國嗰個文官制同埋文書制度咧係非常咁發達同完善嘅，所以佢有好明顯嘅。佢好似話咧嗱，譬如一個檔案法噶嘛，佢哋有檔案法，檔案法就係過咗幾多年咧，就係嗰啲嘅所謂機密嘅咧就要公開噶啦。要解禁㗎喇咁樣。但係亦都呢過咗幾多年呢，即係如果你再冇嘢發生呢，就直情係燒毀。燒毀嘅。因為佢覺得我哋冇可能裝到咁多，因為嗰陣時未有呢啲電子檔㗎嘛，係咪？咁全部都係成個 file 㗎嘛。咁樣呢嗰陣時我死啦，會唔會已經燒毀呢？但係計一計梗係未夠，即係未夠四十年啦，即係雖然即係嗰陣時我都係卅零歲㗎嘛。咁卅零歲我小六嗰陣時應該嗰啲檔案未抌嘅，即係未燒毀嘅。咁於是就同啲同事講，咁即係admin office 啦吓、admin office 啲同事咁、你去搵啦，咁樣就幫我哋啦開嚟睇。但我抄返呢，我數下數下應該係唔知六幾年啦吓。咁六幾年嘅時期竟然呢真係抄來抄去呢，就係、是、有一個 file 呢係 missing。而這個 file 呢就應該啱啱就是我寫信那段時間的 file、oh. 即是那個即是現在我們有時如果跟著我叫中卷啦，即是叫 file 就中卷、oh. 但那個中卷呢就是前面那個中卷有的，那個 file 是有的、 oh. 後面中卷的中字怎麼寫、 中字呢就應該是 死啦！睇下先，係唔係好似祖宗個鐘喎？係嘛？ 鐘哦， 係嘛？即係即係中親會個鐘喎？係嘛？卷就係啊，中卷。咁啊，中卷即係叫 file 啦嚇，英文。咁但係咧，真係前面嗰個有，後面嗰個有，中間你零零四睇到個日子咧係有個 gap 嘅，就嗰個 file 唔知點解就唔見咗。咁而咧，我前面嗰啲梗係睇曬啦，後面睇曬啦，揾唔到嗰封信。咁而且我亦憑記憶咧，我都記得咧，應該個封信就係喺嗰個 missing。file 嗰度，哇！呢個就 the case of the missing file， 就唔知點解有啲外星人可能係擔心我嗰封信咧會製造呢個宇宙混亂咧，就靜雞雞咧就偷走咗嗰個 file， 我令到我真係好困擾啊！嗰陣時即係幾掹整啊，唔憤氣噶，唔信啊，唔信咧又周圍抄抄抄，即係隔離左右啊，乜嘢都抄，但係真係係抄唔到嗰個 file， 卒之揾唔翻我小學六年班寫去天文台嗰封信。真係，但反而無意中呢就俾我揾到當時阿廖慶齊先生呢就寄俾天文台台長嗰啲嘅天文照片咁原來阿廖生呢因為係香港嘅 number one 業餘天文學家啦咁佢當時影嘅天文嘅照片呢直情喺外國嘅雜誌刊登嘅即係香港係無人能及㗎啦一定係超晒班嘅咁但係當時唯一即係有關嗰時未有太空館㗎嘛大家知道啦咁所以呢佢只能夠寄嘅就寄俾天文台希望天文台呢就都會其實就係想其他人都認同欣賞咁啫咁但係以前啲天文台台長全部鬼頭嚟㗎嘛咁啲鬼頭唔多唔少對天文都有啲興趣㗎咁佢咪就絕乜寫封信多謝佢啊，照擺翻落花佬啊，咁樣咯。其實就係廖生佢自己影嗰啲天文相，我反而俾我揾到咁但係咧，自己嗰封信咧就揾唔到啦。唉，真係好啦。嗱咁啊，講翻咧，我當時就打電話去天文台，話俾佢聽，點解天文台有人值班啦、啊？即係夜晚嚟嘅。但係嗰個值班咧，其實以前啲人都真係好勁啊。雖然天文台嗰陣時好人少啊，可能100人左右。咁佢話：呢個啊，其實係流星嚟嘅咋。佢話呢啲好常見㗎。都不過你睇到都好嘅咁咁樣呢嘩嗰時我又係面都紅晒因為我就當咗係一個所謂天文異象就打電話去報告俾天文台聽嘩以為係呀你睇到呀點呀咁點知原來佢話喔其實呢個係流星啫咁嘩咁我又真係面都紅晒啦好多我睇唔到啦即係同上次嗰個星圖的笑話一樣啦咁嘅流星頭先即係Jeffy 早兩個禮拜都講過啦其實佢都見過就係話如果你夜晚真係晴朗無雲啦即係璀璨嘅夜空呢你觀星呢就係稍微如果你好彩呢就可能即係幾分鐘都見到一粒但係你就算唔好彩都好呢你真係瞓喺度啊或者坐喺度望啲星空呢其實一個鐘頭呢差唔多係走唔甩㗎都有一兩粒㗎啦。 其實是 不過啲人係冇耐性咁 睇。係呢喺嗰陣時係特登去西貢嗰度睇㗎嘛。 係啦 再之前呢係有一次無端端喺草地度放喺度都見過一次。 係啦冇錯啦。咁嗰次就唔係刻意㗎嘛。 係啦係啦係啦。 係咪有時好衰㗎。唔係刻意呢反而就睇到。刻意嘅呢就望大半個鐘頭一粒都睇唔到。其實唔係冇喎可能喺你背脊㗎嘛。喺你個頭後面㗎嘛。咁你咪睇唔到啦係咪即係你講彩數㗎嘛。咁但係所以流星呢其實就絕對唔係話咩罕見嘅天象因為呢其實每一日每一個小時每一分鐘甚至每一秒呢其實都有啲流星其實就係喺太空漂浮嘅一啲好細微嘅石塊甚至一啲塵粒就係一路運行嘅時期漂浮嘅時期就俾地球嗰個引力場就吸咗過嚟。吸咗過嚟呢就一路跌落我哋嘅大氣層跌到大氣層呢就同空氣呢就係因為佢高速㗎嘛就產生呢個劇烈嘅摩擦。咁呢個摩擦呢就係生熱發光其實絕大部分呢係未落到地面呢就已經係燃燒殆盡㗎啦。咁就最後呢最多都係成為一啲非常之細到肉眼睇唔見嘅一啲微塵呢一路降落嚟。咁當然大部分降到落海面啦咁有少部分降咗落地面啦。所以其實呢呢個有一個常識啦其實地球呢是每分每秒呢都是在度 gaining weight, 是增緊肥的。我們的質量咁當然呢大家的質量當然是好細好細啦是吧即其實即原則上我們是分分秒秒都增緊肥的地球就是這些這樣的這些就是我們叫流星。咁流星呢英文呢正名叫 meteor,M-E-T-E-O-R, 但是有個俗名呢就叫什麼呢就叫 shooting star。shoot 就即係射咁解啦 ,shooting star 就即係又係呢啲劃空而過一瞬即逝。 layman term 囉。 係啦 ,layman term 啦。咁我哋中文叫流星啦。咁但係呢呢個就唔算罕見天象罕見天象就係流星雨嘛。咁流星雨呢係點嚟嘅呢其實即係天文學家研究顯示呢應該就係一啲過往嘅彗星㗎啦同彗星有關㗎啦。彗星同流星呢到今時今日好多人呢都係會混淆嘅。彗星英文叫 comet。C-O-M-E-T, 如果瑞字呢就是智慧的位置冇咗個心。咁但係呢仍有好多人呢係唔知㗎佢係照寫返個心字 就讀過衛星。 讀衛星添。 係啦，咁話俾大家聽，天文學呢入面呢係冇衛星呢樣嘢嘅。有讀音係一樣嘅，就係、是、月球嗰個衛星，就係、是、防衛個衛。啊、防衛個衛啊，嗰、那個就有咩衛星啊嗰、那個衛。 嗯、 但係你話好似智慧個衛嗰個呢是冇呢種星體嘅，但係呢我好記得，其實我睇過好多啲錯誤㗎啦，但係其中一個即係我印象最深刻嘅就好多年前喺跑馬地入面近成和道嗰度就開咗間公司，原來專係賣嗰啲滅火器材嘅，有滅火筒賣嘅。佢嗰間公司叫咩？叫 Red Comet 啊，紅彗星啦、啊。但係佢個中文呢係零零舍舍寫住紅衛星。 公司註冊登記處嗰啲人唔提佢嘅， 係啊，佢都唔識。註冊登記都唔識， 咁中意住個位都得。 係啊，咁你係啊，你話我中意住個位，我唔犯法㗎，係咪咯？係咪？佢係完全係智慧個位，係紅衛星。咁嗰陣時雖然我好細個，我應該讀緊初中啊，好多年前。但我睇見，我唔係嘛，啲人咁冇常識。但係自從嗰次之後，我都真係遇過好多個呢啲咁嘅錯誤啦、啊。其實到今時今日，好多人都錯嘅，因為佢讀錯字，讀錯字膽啦，我哋叫做啦。於是佢連寫都寫錯。其實就是彗星、啊、就是智慧的位冇咗個心、啊、彗星。咁但係話原來呢啲彗星呢有一啲係因為太過接近太陽啊，或者呢就回歸嘅次數太多呢佢開始散啊。咁、 嗯、 散嘅時期就將個物質呢就分布咗喺個軌道，即係個彗星嘅軌道。咁、嗯、但係佢既然分布咗嘅時期呢佢就嗰個範圍影響嘅範圍就多咗好多。咁而地球嗰個軌道呢原來呢就有可能呢即係每年環繞太陽嘅時期呢就會有機會穿過佢呢個軌道所即係散布嘅碎片。咁、哦、所以佢當佢穿過呢啲碎片嘅時期呢於是突然間就會大量呢啲咁樣嘅碎片呢就跌入我哋嘅大氣層啦就變成呢啲流星啦。咁但係所以我哋睇嘅時期呢就會係睇到呢嗰啲流星呢雖然你一粒一粒一粒佢唔係話同一時間出現嘅即係唔係話真係一炸咁嚟嘅而係只不過係相隔好時間好短好密。但係呢如果你喺所謂想像力入面喺個腦入面呢將所有呢啲咁樣嘅流星出現嘅時期將佢個軌跡向後伸延即係後伸延嘅時期呢其實佢哋差唔多呢就會匯聚喺某一個點嘅。吓、啊，呢、這、一個點咧就其實我哋叫 radiant point 就發射點。發射點咧就係話，因為其實佢哋係平衡嚟嘅 ，parallel 嘅大致上。嗯、但係正如我哋睇一個火車，你喺個裝個火車軌，佢明明係平衡噶、 嗯， 但係你踎低裝個火車軌，係咪發覺好似嗰兩條軌咧，慢慢都匯聚喺一點啊、嗯？即係如果嗰個火車軌好直好遠嘅，即係一樣道理啫嘛。咁、嗯、其實佢係 parallel 嘅，但係你又覺得佢係、嗯 啊、覺得好似係匯聚， 係即係伸出嚟嘅咁樣、嗯，其實同樣道理。所以呢你望嗰個流星雨嘅時期呢你將所有一粒一粒嘅流星呢向後延伸呢佢哋嗰個起始點呢好似大家就匯聚喺一個點。咁咪就係地球向住嗰個方向囉、 哦、 即係地球運行嘅時期向住嗰個方向咁呢啲碎片就咁入嚟。咁、嗯、但係呢其實我哋每年咁上下去到呢個位置。 好似入嚟嘅軌跡都唔同嘛有時佢係喺佢入面追住佢有時係平衡咁樣過。 係冇錯。咁所以呢但即係換句話講你嗰個出現嗰個點呢就未必一定係每年一樣但係其實都唔會差好遠嘅、 哦、 都唔會差好遠所以點解大家有聽過呢啲就係咩呢就係、是、英仙座流星雨啊雙子座流星雨啊獅子座流星雨啊就咁解啦